法之中，作种种言，道之轮转。咁从此以下，直至到为隋命中，因有为父，一大段经文啊，就系说明，即使你系真菩萨，系真阿罗汉啊，都唔应该自己说出你系菩萨，系阿罗汉啊，都唔应当咧自己咧系赞叹自己系个圣人。咁啊，何况啊，嗰啲凡夫根本就唔系圣人啊！咁你妄称自己系菩萨，系阿罗汉嘅圣人咧，实实在在就系唔应该噶。佢话我灭道后，佛啊，咪在我灭道之后，个出于菩萨，就属于大乘嘅佛弟子。不及阿罗汉啊，就属于小乘嘅弟子。个应身嘅生彼末法之中，咁啊应身咧就系应化之身，就唔入呢个父母胞胎嘅，属于咧系随机应现，咁就叫做应身。咁啊生彼呢个末法之中，因为佛啊知道在灭道之后，咁啊众生就无所亲近啊。所以佛的大慈大悲怜悯于未来那些苦恼众生，他自己虽然是入灭，仍然令他那些弟子认真于这个末法之中，作这个种种形，即是随机化道而现身，道诸轮转，是道那些苦恼众生，令他在这个生死轮回之中而得到解脱。咁话各个沙门，咁以下咧就系、是、解释所谓各种种形，咁啊或者咧就现呢个沙门身啦，就白衣居士，咁啊白衣咧就系、是、说明呢个居士，咁啊佢未曾受呢个出家戒啊。咁啊，名为佢嘅白衣啊，系个居士身份啊。咁啊，又或者有一类居士咧，佢只系受三规，咁啊五戒啊都未受嘅，咁啊叫做白衣居士，即系人王或者系宰官，或者现呢个童男身、童女身，就或者现呢个人女身，或者寡妇身，咁啊或者现嗰啲所谓奸偷逃犯，咁啊凡此种种啊，都系证明佛嘅大慈悲，在佢悟道之后，令佢嘅弟子而菩萨而阿罗汉啊，在呢个末世嘅时期，咁啊现种种身咧嚟到化度嗰啲苦恼嘅众生。嗱，咁啊原则啊，佢为咩嘢事干？要现呢个种种形咧，目的系在于边一处咧？我话与其同时清净不净啊，令真心就入三摩地，就系设定菩萨同嗰啲阿罗汉啊。咁啊，如果现呢个同类身，即系同佢一样嘅，嗱，例如文中嘅淫妇或。或者咧系人类，或者个奸偷逃犯之众啊！咁啊，如果你以一类高级嘅身咧，你点可以同佢接近？所以一定咧要现翻同佢一样咁嘅身份啊，亦系做呢个奸偷逃犯之，咁啊等于话与佢同一类啦。咁啊，既然咁啊同类啦，咁先啊可以接近佢啊。咁啊，然后你接。这个 機會就為佢説法啦。佢話天讚特不勝，天陽讚歎，一不勝啊！咁啊，令佢聞到佛法嘅道理，受呢個佛法嘅熏染啊，先至令身心與呢個不知不覺之中咧，係入佛之見，入三摩地。咁菩薩雖然入道眾生啊，但係佢終不自然就我真菩薩真阿羅漢啊。點解呢？佢就是佛物因，即係孔房呢係是佛嘅物因。佛弟子度眾生就係物物將佛變化，咁流通於呢個後世。咁若果你自己跌出，你係個菩薩，你係個阿羅漢啦，就變成咧係是佛嘅物因啊，實在不當嘅。咁啊，輕言嘅美學，如果你自己説出，我係個菩薩，我係個出世阿羅漢啦，我就係出世聖人。咁啊，反面對方咧，就係一個凡夫啊。咁啊，成為咧就輕言呢個美學啦。嗱，咁啊，始終咧有個問題。咁啊，既然自己唔講出，係菩薩，係阿羅漢啦，咁啊，對方啊又點知道我係個聖人？所説嘅係真實，而對自己生起一個信仰，就流通佛法啦。所以話為除命中陰有為苦啊，呢個係名菩薩阿羅漢。咁啊，佢一路要到命中之時，咁啊，即使咧佢有為苦啊，亦都唔係明顯啊，也只係陰有為苦，即係在呢個緣行之中咧，有少少嘅暗淡，使到對方能夠知得啊，所親近者乃係菩薩啊，乃係阿羅漢嘅出世聖人，等於話佢未曾入滅之前啊，佢就絕對唔隨便啦。咁啊，表露佢自己嘅身份，而只係咧默默咁啊，隨類現身啊，嚟到化度呢個有緣者，咁啊名為神物而啊。嗱，但係亦有靈知嘅，咁例如彌勒菩薩，佢在呢個靈波一帶嘅地方啊，咁佢常常都係以一個布袋和尚嚟到化度眾生，所以後來佢要將入寫受啦，佢曾經説一首偈啊，佢話彌勒真彌勒化身千萬億啊，佢話時時都是世人，世人哪得？嗱，咁啊，亦都可以講啦，係物語啊。等於話佢未曾寫受之前，佢就唔説呢首偈。咁啊，佢臨寫受之前，佢就説呢首偈咧，證明佢就係未啦。但咧係化身啊，與當地咧係有緣，佢哋現身咧化呢個當地嘅眾生。都雲何之人？就雲眾生，正散妄語，即係話真正係菩薩阿羅漢係出世聖人。佢自己都尚且唔明説出我係出世聖人啊，又何況啊？我哋嗰啲苦惱嘅凡夫，你根本就唔係聖人，根本就唔係菩薩，根本就唔係阿羅漢啊！咁你作呢個大妄語，我話未得，你話得啊；未證，你話證啊；你唔係出世聖人，你話出世嘅聖人啊！咁啊，以此嚟做破話眾生啊！咁啊，呢個罪孽就係好深重噶。各位乳膠乳帝人，修三摩地，造俗遣除諸大妄語，而明如來先佛世尊嘅弟子決定清淨明慧。咁啊，大妄語罪，既然能障道啊，亦能使自己墮於三惡道，所以佛話：你阿難，教呢個世人之時， 周佛嘅三摩地首楞嚴大乘啊，就後續斷除諸大妄語啦，就係在教嗰啲眾生要斷淫、要斷殺、要斷抽之後啊，你仲要教佢斷除呢個大妄語，唔好犯呢個大妄語戒啊！咁啊，如是教人咧，就明白佢哋如來先佛世尊屬於第四種，即係淫、道、殺、妄啊。咁啊，四種之中咧，係最後一種啊，或第四啊，係決定無可更改嘅，一定係要咁樣去救人啊，就叫做清清淨淨，係三世之佛啊，最光明、最大一種嘅教訓啊。咁啊，如是去教人咧，先至係一個真佛弟子，係一個真道人化者。所謂是故阿難。若不斷其大妄語者，如黑人身啊，為煙塵形，欲求香氣都無有自處，只是立個譬喻說明大妄語者的過失啊。如故阿難，以是上王種種的道理因緣之故，你阿難呢要知得啊，若是呢個修行者，佢唔斷呢個大妄語啊，咁啊得到乜嘢嘅過患呢？佢話如黑嘅人身，就為煙塵形，你欲求香味都無有自處啊！嗱，咁嗰啲人身根本就不堪入地嘅，人人見到都唔中意啦。咁你現在將佢咁樣子雕刻啊，成為一個煙塵香嘅形狀，但係由呢個本身呢個人身之透氣啊，咁啊你想佢有呢個香氣啊，係點可以得咧？咁就譬如凡。凡夫各大妄语啊，自己唔系正人，根本就冇呢个功德香啊，亦都冇化身香。而你自己偏偏说啊，你系个正人，你系有功德香，你系有化身香，点可以咧？我话无有自处啊，自从嗰啲人份本无香，你直接挑成呢个煎残形，亦都冇呢个香气啊，所以。凡夫的烦恼，粪之臭啊，圣人之功德呢，先至是真正妙香。咁就说明正法相去啊，极远极远，绝对唔可以啦。以凡嚟到冷静，就话我教比丘极心道场，只在佛教佢嘅出家弟子，身口以三业都要清净啊。身口以三业都要如法修行，一系以极心自道场，系以此威严，一切行中尚无虚假。咁啊，佛教佢个弟子，咁啊，于个行持坐卧当中，一切处都要正直啊，绝对不能有半点个虚假。可谓尽处不尽理，个云何自称为不相人法？此就佛呵斥啊！为佛弟子者，系唔应当未得就得，未正就为正啊！唔可以妄称自己未曾正到呢个上人法之前，你话得到正上人法，绝对唔可以，唔应该咧作呢个大妄语。不批如同人，妄号帝王，自取诛灭啊！能够批如，佢有一个穷人，咁啊连富人啊，略高级嘅人家，尚且未做到，何况佢妄号佢自己系皇帝咧？咁啊等于话自取诛灭啦！嗱，咁啊穷人就批如凡夫啊，帝王就批如出世嘅圣人啊，穷人妄号帝王系自取诛灭，咁就譬如凡夫妄语啊，唔系圣人，佢自己称为圣人啊。 善人 啊，而個罪孽之因，咁就決定墮於呢個地獄惡鬼畜生三途生惡道，不光復法王都如何妄見？世間個皇帝，你尚且不能妄見，何況出世個法王點可以妄見呢？是妄見，若自稱為聖人係法王啊，咁啊大妄而邪，就一定啊墮無間獄。是因地不真，就火烧于窟啊！你因地之中，以呢个大妄以为因，咁啊佢就不正道，啊感到呢个三途大苦，你个火咧就系歪曲啦。所谓如是大妄语嘅恶因啊，咁就感到呢个三恶道嘅恶果。所谓因是果，因果系一义。不求佛菩提，是如世持人，是欲谁成就呢？若是以你个大妄语为因地生，你欲想求佛，呢个菩提妙果啊，可唔可以？当然是无可能啊！就譬如乜呢？一个世持人，咁啊以呢个口。佢出幾個小時啊！由於呢個腰骨嘅關係啊，你冇法子可以彎到呢個腰啦。個口嚟到咬自己呢個字，係絕對咧咬唔到嘅。就譬如你以大妄語之因啊，你想求佛嘅無上菩提，因果不符係絕對無可能㗎。所謂若諸比丘，就心如直言啊，言就係密宗罪者。咁啊，以此之心去求呢個無上道啊，當然就可以啦。所以佛就教嗰啲修行嘅出家者，你嘅心應該要如何呢個直言啊？所謂心直，所謂心直之故，你成呢個無上菩提，亦都係正直啊，亦都説明。心直之因啊，亦都可以得到系正直之无上菩提果，咁啊亦系因果一致。所谓一切真实，所谓一三摩地，永无摩耳啊，就系有见出尘之出家者，若是话心如直言，一切嘅行动啊，都真实无假，咁啊如是直心去修行，先至修行。可以進入啊，可以進入啊，九靈嚴大定，三摩地，無障無礙，到此咧就永遠冇呢個魔冇纏繞。嗱，由我哋呢個心，由我哋信福之主啊，我哋心直就係福。如果呢個心歪曲，就係罪啊，罪啊。知道呢个魔侵，如果心直呢，个天魔就会消灭。不过我因是啊，一直受菩萨无上之光啊。若是我哋一个出家者，的而且确能够于呢个行住坐卧啊，地威而中，无有虚假。心如直言，一切真实，咁啊属于呢个正直嘅菩提因啦。嗱，咁啊因中正直啦，咁啊必定咧感到呢个无上菩提正直之果啊。所以佛咧就为佢印证，或此一个人啊，如此心直言直之故，必定能成呢个无上菩提嘅正果。但如我所说。就命为佛说啊，如此说，即多重说，只就系以正简情，令之分去选择，去去邪就正啊，咁啊就佛嚟到灭魔，解脱就可望。所以话如我佛所说，要心直言直，咁佢教人。唔好过大妄语啊！唔好妄得为得，唔好话明正为正。咁啊，于是佢教人咧就明为佢就佛说啦。咁啊，若果唔系咁样说咧，就变成系个波上。 是个魔鬼所说， 魔鬼所 说，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如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六宗，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如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七，阿难以问切心，我今先说入三摩地修学妙门，求菩萨道，即先要持此四种律仪，搞而精出，而不能生一切之业。心生就口四，就生口四无因，阿难就二至四时若不为失，心性不圆，即向未出一切魔事，就幻何发生？而一段经文呢，就是从第六卷宣说一科而来。第六卷宣说的一科呢，就分为两科嘅。第一科名根本界法，咁啊经义咧系解释，即系上文所说嘅人道法网啊，我哋都要戒。咁現在屬於宣説嘅第二科咧，名為佢就明眾就事實，咁就説明自戒， 咁 就能夠切心啊，屬於理道場，亦名佢就內道場，就能服呢個內魔。咁啊，下文個眾就事實啊，就係眾呢個色身多波山羅無上嘅神咒，就能夠自除無始而來。貪愛習氣啊，屬於二道場，亦名叫做外道場。咁啊，能自外魔，咁啊分為兩科，初科係結持，即係結相。人道法網啊，呢四種都要持得清清楚楚，絕對不能夠犯呢個四種嘅根本戒啊，就名為佢哋清淨光明嘅教會。佛阿難父語問結心。咁啊，因為上來阿難問啊，我話世尊，此諸眾生就去佛願願。邪思说法就如行菩萨，佢欲结其心入三摩地啊，都闻何令其安乐道场，愿诸摩事依菩提心得退屈。嗱，咁啊佛咧就先已经答，所谓结心就为戒啊，因戒就生定，因定就发慧。以作名为叫做三无漏学，咁就全无界定位啦。三无漏学咧，为呢个涅槃心之法。我话阿难，你问佛心点样得到涅槃咧？所以我上文同你讲啦，一定咧要因界生定。因定法慧，然后先至可以啊，咁啊得到解脱，自在清凉。佢话我今先至入三摩地，修学妙门，求菩萨道，先要持住四种律仪，就搞而定心。此就係你欲想修呢個首靈圓大定啊，同埋一定先要持戒，因為戒係為一切自法嘅根本啊，亦都係為呢個本位之基。若不持戒，定位何從生起呢？所以佛話我今先説入三摩地，即係在先一説明，任何一個修行人，如果你想定入啊。三摩禅定，进入首楞严大定的话咧，你就应该要修学妙门。嗱，咁啊妙门咧，即系戒定位啊，系为入理之门啊。戒定位啊，系为成道上菩提个妙门。咁啊，业即反文自性咁去进行。所以我哋理想咧。 入咗三摩地，首先要修学呢个界定位之妙门。因为界定位啊，系为定位之基，系为解脱生死之妙法，所以叫佢为妙门。不求菩萨道，咁啊说明咧就唔系求呢个小正道啊，系求呢个菩萨道自利利他。咁啊，先要持持四种律仪，入搞冰山。嗱，咁啊，行者欲想入三摩地，欲想求菩萨道，你首先一定要持持上来所说嘅入菩萨网呢四条界咧，都要持得啊，系清清楚楚啊，持得咧干干净净啊，丝毫毁坏咧都冇。佢话搞冰箱啊，要持得咧，好似嗰啲冰箱咁搞掂。所谓内外清明啊，无有半点嘅瑕疵。咁啊，持得能生，第一切之业啊，就说明呢个根本大法。你唔够持得清净，你丝毫无犯。所谓搞冰箱啊。咁啊，一系嗰啲冰霜染污嘅恶法咧，都无从生起啦。佢话心生口四，生必无因。嗱，心生必无因，杀造人三种根本烦恼。咁啊，口四咧就系妄语，以恶口两舌就名为佢就口嘅四种恶。咁啊，现在因为上文所说嘅入门法网啦，四种根本界已经持得清清净净，搞如冰霜，所以心中贪嗔痴三种烦恼啊，以共呢个口四种妄语、耳语、恶口两舌啊，都自然清净，都就生必因啊。佢想生起咧都冇辦法，就因為咧你嘅四條根本界， 你嘅 持得清淨之故，咁啊根本界清淨啦，其他嗰啲枝末嘅惡法啊，又點樣可生得起咧？十八阿难，不为二四时，若不为失，心上不悦，色香味触，一切魔事就幻何发生啦？佛同阿难讲，不为二四时啊，即系上罗嘅入道杀网呢四条根本界，不为若不为失，即系等于你持得咁样清净净啊，无丝毫嘅违法。咁啊，一点都冇漏失啊！等于话清净到好似搞冰霜咁咯， 好似 佢话心上不净咁咯。嗱，咁我哋四条根本界，咁就清清净净啦。咁啊，呢个心清净故，就上者不净故，呢个外境嘅色香味触， 外境 咁啊，一切魔事又如何发生咧？我哋等于话。能够消磨呢个魔事， 能够 就系因为佢心呢个魔得持戒， 就系因为 向外攀缘啊，为境所转，咁就当然啦，反所连任道杀王四条界啦，咁啊一系魔事啊，你想佢咁啊生得几大，一定俾招来啊无量嘅魔事，咁啊现在我哋四根本界真不清净啊，一啲 本界都 唔会有错漏，咁啊心就唔会贪恋呢个外境啊，咁啊外境一系魔事。又點樣可生起啦？ 各 位若有足力，就不能滅除。以教人一心仲有佛頂光明，摩薩更多波薩羅無上神咒之時輪無見頂相，無為心佛無頂法輝，可寶蓮花所說心咒， 我 一段經文就是重咒二讀的第二波，名為的就正名，就是正一法名，重咒可以對治我們宿身或者煩惱雜氣，分為兩波，現在初一波就略，已經 初一波， 又分兩波，初波 叫做略算重显益，咁啊又分两科，咁啊初科叫做劝持啊，就劝呢个修行者，若是话足十重，未能列长，咁就应该要重显啊。大佛顶九灵岩神咒啊，以呢个神咒之力就可以消灭咧，去呢个宿身嗰啲入道杀网嘅习气啦。都话若有宿习就不能灭除，嗱宿习就即系烦恼习啦。咁呢啲烦恼宿习之中，系最严重嘅系边一种咧？就系呢个淫欲嘅习气啊。咁啊淫欲的习气就是众生多生多劫的罪轮口，是最难以灭除的。咁啊，由于此嘅淫欲烦恼，但由于心口啊，而且顽强，唔容易消灭。咁啊，现在虽然消灭已经系咁啊现界啦，唔行呢个淫欲之事，但系呢个心咧，呢个淫念啊。仍然是作作而起，就无法制止啊！呢个心既然不停，又点样可以进入啊？呢个苦灵大定啊！咁啊，唯一补救之法，你哋应该除戒之外啊，咁啊，还要一心要重持呢个大佛顶苦灵神咒。所以佛话不以教示人，系一心做我佛顶光明波十善多波三轮无上神咒啊！佛话你阿难，就应该咧要教呢一个心执重呢个人。咁啊，一心做我佛顶光明波十善多波三轮无上神咒，啊，始终咧最重要嘅就系一心两个字啊！你唔好个口做，好似念口往咁，咁啊固然念得好咗，咁啊灵验咒咧，咁啊好多人都过背嘅，有啲甚至几日就过背噶啦，咁啊等于话好多人咧背得好准咯，但系由于你重之唔得一心啊，所以宿习亦都容易消灭啦，所以重咒之前一定咧。所以要一之心啊，咁啊一心不乱，先至可以啦。将呢个宿习断除，我话一心持咒，咁啊内心不起，外境不牵。唔论你修任何法门啊，要一心先至可以感应啊。若是你唔一心咧，一切行门六皆不能净。我话一心共我佛顶。就是咒的来源啊，咁啊光就咧就系指咒，从佛咁样放光，光中现花，莲花就现化佛，咁啊化佛先系说指，摩萨多波萨罗， 摩萨 嘅咒，嗱咁啊指个摩诃。萨萨多波萨罗 咁啊，指个摩 咒嘅圆融啊，指云叫做第八三个，咁亦即是咧系三如来座， 咁 快系化身体大，白咧就系波耶相大啊，嗱三个就解脱重大，咁啊亦即是系大佛顶嘅道理，所以此经不论显传或传啊，都系传此个大佛顶嘅道理。咁啊无上嘅神咒，咁啊此咒既从顶放光，光中现莲花，莲花现化神，化神宣说神咒啦。咁啊此咒咧就叫做最高无上嘅神咒。咁啊，若你呢方面嚟讲咧，若能一心重持神咒啊，若可以消灭宿生嗰种烦恼嘅习气啊，有如此嘅功能，我哋此咒咧就叫做无上神咒。 咁 啊，先是如来嘅无见顶上无为方佛从顶发威，坐宝莲花就所说心咒佛话，此一个咒啊，就系如来响呢个无见顶上之中。所以个无为方佛，乃系从顶上嚟嘅发威， 所謂秦頂放光，光中現花蓮花頂現化佛啦。咁啊，化佛呢個雪呢個霧，心咒咁啊，雪嚟心佛就雪此心咒啊，能雪所雪都不離一根。咁啊，心咒所傳乃係三如來藏妙真如性啊，本無原心。不且以宿世以魔心强，就力劫因因爱习气，非一生合而一劫，我一宣扬爱心永绝成阿罗汉，比上人类无心修行，能力灵知福正无汉，文何语等再会经历求对上乘决定成佛，弃而地而齐扬于顺风，亦有何艰险呢？一部经文就略劝众显益嘅第二波，名为嘅就显益，咁啊正一显示呢个神咒各种威力同猛，多次嘅人阵啊，一时都可以消灭正正果，何况啊，咁啊你等阿难系有心去修行啊，而且烦恼未破，你若能纵此神咒啊，岂有话唔断呢个淫执而正呢个出世正果嘛？我话且以速计，就系全且你阿难，咁啊速生啊，与呢个魔君邪女，咁啊历劫以来，咁啊有呢个夫妻嘅姻缘啊，咁啊六劫姻缘，咁啊恩爱习气，咁啊因为历劫多生多世，有呢个夫妻嘅缘啊。所以呢種恩愛嘅習氣亦都好重，佢話非一生不合二一劫啊！話呢種恩愛嘅習氣積聚起來啦，唔係話一生一劫咁簡單。咁我一宣揚愛心永脱成阿羅漢啊！我話我一切此呢個無上神咒啊！咁啊魔根強女呢個愛心頓然間解脱。不成四果阿罗汉，不比上人类都无心修行。咁啊，魔根强比上人类都无心修行。人类啊，佢根本就无心修行佛法，亦都无心重此咒啊。但实力明知福正明明，无学就系由此个神咒之力。咁啊，明人中嘅加地啊，令佢将呢个力劫以来个爱心一而断脱，成就出世嘅阿罗汉无学位。咁啊，云何与等再会经文求上，求最上圣就决定成佛啦。咁啊，说明咁啊，魔根强脱嘅人类，咁啊，神咒明明中加地。都令佢就血呢個仁愛嘅習氣，速令天如渴，又何況汝等啊？你阿難咁啊，發會大眾，佢有個精靈，咁啊目的呢就求呢個最上乘啊而成佛嘅。咁啊，若是你能夠一心一意重持此個大佛頂神咒，豈有話唔消除呢個宿生嘅煩惱習，得成道嗎？我话决定成佛啊，不披以尘，亦扬于顺风，咁啊有何艰险呢？当然系冇艰险啦。咁啊尘就不少正未破嘅烦恼，咁啊尘风就披住呢个旧旧嘅努力啊。咁啊以呢个实咒力之风吹呢个微薄嘅烦恼，咁啊比之魔生强女。正四果阿罗汉啊，应该系更加快捷啊，系更加容易，岂有话唔成就无上菩提吗？不过若有末世欲坐道场，坚持比丘清净境界，就要当选择戒清净者。 第一家門就以為其師， 不 若其不以真清淨生，以戒律而就必不前進。戒淨以後著真淨衣，就燃香燦居，行此心佛所說神咒，其一百百念，一遍經文就是六二英詞的第二科，名為就叫略二道場方法。咁又分為兩科，現在初一科咧，咁就叫方便科。嗱，呢個方便咧係屬於正修嘅程度啊，亦係正修嘅方便。話若有末世，咁啊助呢個末法嘅時期，咁啊有一類眾生咧，佢係有志出塵啊，咁啊亦都想咧助呢個道場之中咧。真真正正去修行，欲想求正，呢個解脱道。佢話欲坐道場咧，去修行，即係依從比丘就清淨境界。嗱，因為解丘係為成佛之機啊，為解脱之源啊，亦為呢個定慧之本。無論你修任何一切行門，咁啊應該都要修戒清淨啦，為第一。所以現在呢個末法時期，如果有一類行者啊，佢欲想坐道場，自己修行啊，咁啊一心一意做此咒，而希望消滅畜生啊嗰種嘅人慾，乃至其他種種嘅煩惱習氣而得嘅菩提嘅話咧，咁啊先要啊。是延遲這個肥膠的清淨境界，要持得清清楚楚，一啲都沒有法，等於說攪如冰霜，清淨無法一樣。咁啊，既然你要持呢個清淨比丘咁戒，你就一定要受戒啦。咁啊，受戒就一定有呢個大和尚為我哋嘅全戒師喎。咁啊，呢個全戒師咧，亦都好重要啊。咁啊，如果佢自己本身嘅戒不定， 好重要啊。 佢又點可以傳授咧？所以話要當選擇， 佢又點可以 應該咧？就要選擇啊！一位戒清淨者，佢演戒咧，持得好清淨噶，所謂絲毫無犯啊！叫做第一家門，即係已經咧係證到四果羅阿羅漢嘅位置。以為其師為佢呢個全戒之師，而等於話我哋呢個受戒嘅人咧，咁啊應該要選一個戒清淨啊，亦都係淨多羅漢嘅第一家門啦，為我哋嘅全戒師啦，咁我哋先至得噶。咁啊，在呢個六法時期咧，咁就肯定啊，唔容易啦。咁除非我哋咧，就冇呢個神通，亦都冇呢個慧眼啊，睇唔出佢係個阿羅漢， 亦都冇呢個慧眼啊。 咁啊，如果唔係嘅話咧， 佢係個阿羅漢。 咁啊，若見呢個凡，咁全界啊，咁啊，真正呢個受界者是否得界啊？都好多問題啊。咁啊，所以個明朝啊，偶益大師。咁啊，佢就係中國佛教咧，當然都係一位出類拔咁啊，佢個祖師啦。嗱，咁啊，靈言文句啊，等於話我現在講《楞嚴經》所講嘅科咧，都係根據文句某啲大師嘅靈言文句分科噶。咁啊，證明佢老人家對呢部《楞嚴經》乃至其他一啲嘅佛學嘅知識，亦都係一流。但係佢老人家咧，佢都冇受比丘戒嘅。咁個鹹頭自己稱呼咧， 冇受比丘戒 菩薩 個鹹頭沙彌稱呼咧， 佢即係受咗菩薩戒， 菩薩 受咗沙彌戒啊，佢就冇受呢個比丘戒嘅。 佢受 咁啊，雖然佢冇受比丘戒，但係我哋唔能夠否定咧，佢對佛教嗰種修養，與共咧對佛教嗰種弘法嘅功德啊。佢雖冇受比丘戒，其實佢比上所戒就即比丘持呢個比丘戒啊。 仲要比希望所得好多倍，咁亦都等於話咧，在呢個發時期，你真真正正想揾一位啊，天而又清淨啊，又係第一沙門啊，作為呢個全大師咧，真係唔容易啦。咁咪若其不遇真真真，咁咪若係如果你唔遇到啊，一位真真正正嘅如果大師成就啊。亦都咧，揾唔到一位真真正正咧，已經證到四果嘅第一沙門，為你個全界個話，個二界律儀，我必不成就啊！咁啊，你所受個計咧，咁啊多做多，你會成就。咁啊，叫做不明呢個定位又點樣生起咧？嗱，個界定位都冇啦，你又點樣可以得起咧？正搞脱， 界定位都 唯有始終呢個清淨真咧，所謂真嘢係眾也，唯有多數咁解。啊，結離唔三物界和想要清淨， 多數咁解， 就係同塵十界和界和想清淨結磨。同埋教授和尚，咁啊三師咧，我加上七位先正嘅同埋十師啦，等於話十師咧都要清淨啊。咁啊，如果十師之中有一個唔清淨嘅話，即係戒律有虧損啊。咁啊，我哋呢個受戒嘅人， 即係戒律 否戒，咁啊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疑問。 佢 話戒定之後，等於話你得到一個清淨戒師。 戒定之後，等於 話知道你通到一個行得十師戒師。咁啊，每一禮都戒清淨啊，咁你所受嘅戒就得到成就啦。戒定之後，就將真淨衣啊就啦。咁啊，真淨衣啊，有錢嘅就做新衣啊，冇錢嘅咧就將呢個舊衣服洗淨，亦都可以。 就將呢個舊衣服洗淨，亦都可以。